在太阳节之际，外国团体网站披了特辑，庆祝太阳节，墨西哥全国城委会网站登载伟大领袖金正昌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并载文称颂了金正昌同志的高贵生平和金正恩同志精力充沛的领导。庆祝太阳节，匈牙利城委会网站以设计伟人金日成为题登载了文章。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恩研究委员会网站登载了日本著名的某言论人受到金日成主席接见后写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他对金日成主席崇高的人民性风貌和宽宏大量深感佩服。